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在我们每周末啊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听到的是关于一个冰球规则介绍的内容，那今天依然不例外，我们要邀请到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继续和我们大家去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还是先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嗯，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当时跟季老师在跟大家介绍这个冰球规则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国际冰联的这个规则呢，它的确是在今年啊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结构上的调整，同时呢也对于犯规进行了一个更加细化的处罚的分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对于在规则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变化和大家去关注一下，尤其是这些具体的条款，是不是季老师？ 是的。 嗯，那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个具体条款说起呢？ 今天我们就从以前呢规则当中规定呢，像借墙猛烈冲撞啊，像头部冲撞、背后冲撞呢，这些呢都是要小罚加违例的这样的处罚。我今天就先说说这方面的变化。以前呢都是叫做2+10，我们俗在冰球界啊就俗称2+10。2+10什么意思呢？首先你如果是背后冲撞了对手，然后或者是你像借墙猛烈的冲撞对手，或者是向对方的头部来冲撞，在不太重的情况下，就最起码要处罚你2分钟加10分钟。两分钟呢就是要就是受一次小罚，小罚呢就是你要离开场打球，不允许打球，在场上减少一个人要2分钟，你本人受罚，队员的本人要到受罚席去。那么还要加上10分钟，这10分钟呢叫做违例处罚。这违例处罚呢，这受罚的队员也要到受罚席去，加一块就要12分钟，在受罚席里待12分钟。但是这个10分钟呢，场上不减员，场上该几个人还是几个人 啊，不会因为你受罚了就影响到场上的人数的变化。 对，这10分钟不影响、 啊、 前面那2分钟要影响， 我们就变成了4个人。 哎，对，就变成4个人了。但是变成四个人，但是这2分钟到时间以后，他需要到场上去啊，他不是还得做12分钟吗？他又去不了，他还有一个10分钟呢，于是就得有一个人替他那2分钟、 哦、 替他受罚那2分钟。然后这2分钟呢，那个人他的队友替他受2分钟，这2分钟到点了以后，那个队员替他那个队员可以到场上去了，但是他自己还继续要在这儿做10分钟，加一块他本人要做12分钟，因为这个处罚呢比较严重。 嗯， 所以叫2+10起步。现在国际冰联把这个变化了，它就什么呢？2分钟起步，是不是减轻了呢？实际上它也没有减轻，就是你先受2分钟，你只要有这类的动作就给你2分钟，然后如果你要中了的话，可能会加上判成5分钟的大罚，再加上一个20分钟的严重违例，然后还有可能被判停赛。实际上他并没有，看着好像是起步点是从2分钟加10分钟变成2分钟，好像是减轻了，实际上呢并没有减轻，因为他后边有 更重要的处罚没有变化，以前就有，现在仍然没有变化，就是说你从两分钟先给两分钟处罚了，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犯规比较严重，照样判五分钟加20分钟的严重违例，照样判停赛。那么五分钟加20分钟的严重违例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五分钟就是说由于你这个处罚，你这个队要减少五分钟之内解员，刚才不是2+10吗？只有2分钟的解员，现在你如果你犯规的程度重的话，就要有5分钟的解员，然后呢你本人呢还要受一个20分钟的严重违例的处罚。那么这个20分钟严重违例处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这人呢就要离开比赛场地，到你的运动员休息室去了，你不能打球了， 更衣室去， 到更衣室去，就取消了这个队员参加剩余比赛时间的资格，就不能再打，就不能再打球了，这就比较重了。这在以前啊就有，现在并没有取消，所以这个并不是减轻了，还有可能被判停赛，如果判的比较重，因为这几张犯规呢都比较危险，一个是从背后，一个是向对方的头部冲撞，一个是向界墙猛烈冲撞，直接一撞直接给摔到界墙上去了，就很重，所以呢有可能被判停赛。那么5+20呢，就是由于有了严重违例，这个人就不能打球了。你那五分钟由你的一个队友来替代五分钟，这时候你的场上要减员减5分钟。哎，这是国际乒联的一个变化。 不过刚才在听您介绍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处罚有2分钟，有5分钟，有10分钟，有20分钟，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停赛。 是的， 其实在这几个时间上啊，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也大概有所了解，像是2分钟和5分钟一般都是对于我们场上的确是会出现战斗性减员，就是人数上会发生变化，而10分钟和20分钟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场上人数上的变化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更多的是给这个犯规的运动员来进行的他个人的一个处罚。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是20分钟的话啊，这个运动员他将会被判离开我们的这个赛场，回到你的运动员休息室。那比赛刚开始他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很快这20分钟也是会过去的吧，毕竟我们这一场比赛还是时间挺长的，这个运动员还可能回来吗？ 这个不可能了。您刚才说这个10分钟和20分钟哈，这个呢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是您的用词非常准确，有影响，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什么影响呢？那比如说这个是犯规，这个队员他是主力，场上人数是没有变化，在他受10分钟和20分钟的时候没有变化，但是由于他主力不能上场了，实际上对他队里的这个战斗力仍然是有影响的，因为他本人不能上场了，这是一个。刚才您说有影响但是不大，确实是这样的。再有一个呢，这个20分钟如果他是从比赛一看刚开始，因为整场比赛60分钟，他刚才比如刚打了5分钟，他就受到了20分钟的这个处罚，这20分钟只是在记录表上记录他的犯规时间20分钟，这是第一个用途。第二个用途就是说他这个人要回运动员休息室，这严重违例主要这两点，一个本人走再记20分钟，至于说是不是他离开比赛真正是20分钟，跟剩余的时间没有关系。即便是刚打了5分钟还有55分钟呢，是吧，那么他的剩余时间是取消了他的剩余时间的资格，而不是真正取消20分钟，只是在记录表上记录20分钟。所以5+20呢，这个20主要针对的是记录表上说的时间。他的那个离场也可能还剩55分钟就离开了，剩余的时间都不能了再回来了。也可能 比赛还有5分钟， 比赛还有5分钟或者4分钟或者2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他犯了这个规了，仍然判他严重违例，仍然取消他剩余比赛时间资格。也就是说取消他剩余比赛时间，不管是1秒钟还是59分59秒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剩多长时间，都是取消了剩余比赛时间的资格，但是都记20分钟，在记录表上都记20分钟，而不是记实际的是多长时间，是这样的啊。 也可以理解为啊，我们这个20分钟它就是一个代名词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符号性质的， 对， 代名词性质的，对。 但是更明显的一种就是判罚是在场上的这种体现了，就是他将会就彻底离开比赛， 在这场比赛当中再见不到他了。 是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处罚也都仅限于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下一场比赛这名受罚的运动员他之前的这些处罚都不会影响，还会继续上场比赛。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这场他被判严重违例了，取消了的本场剩余比赛时间资格，下场不会，下一场比赛不会影响。这跟什么有区别？这跟停赛有区别。停赛也是剩余比赛时间被取消了，但是下一场自动停赛一场，就只要你被判停赛，不管你本场比赛还有多长时间，下一场肯定不能参加。这是严重违例和停赛处罚的最大的区别。 对，停赛的意义就是你下一场还不能上， 还不能上呢啊。 对 啊，就这样的话，避免呢就还有20秒钟，你被判一停赛，我下场还打，等于实际就走了20秒钟，下一场肯定要停。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停赛和严重违例一般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去进行这样的处罚？尤其是停赛和严重违例怎么来去界定它到底是属于停赛还是属于严重违例呢？ 界定呢主要是根据两方面，第一是规则，第二是裁判的裁量权。一个是规则呢专门有规定哪些犯规要判停赛，还有呢就是哪些犯规的程度要判停赛。比如像技巧猛烈冲撞，刚才咱们说了可以2分钟，很轻，就2分钟，以后就打球了，还有58分钟的是吧。然后呢但是如果他重，他伤队员，就是这个犯规的程度比较重，甚至导致队员受伤情况比较严重，那就可能就判停赛。所以呢关于判停赛呢是根据规则规定来进行判罚的。你比如手握球，像这种情况就没有停赛，你不就是握了球吗？你只是延误了比赛，那就判你2分钟。但是有些对人身体这种犯规，就会最重的就有可能会判到停赛。还有杆上的犯规，咱们说这次国际乒联修改呢，他把这规则呢分成了几个块，分成了4大块，这当中就对身体上的犯规、用杆的犯规、其他的犯规还有抑制性的犯规分为这么4大类。特别是用杆的犯规啊，还有对人身体的犯规，都有一些犯规的这些种类会判到停赛，这是根据犯规。再有一个根据犯规的规则，再有一个就是根据裁判的裁量权，裁判认为你这个已经到了判停赛的这种程度了，裁判就有可能判停赛。这个权利交给裁判，而不是交给任何其他人，比如说不是交给主队，也不是交给客队，不是交给犯规队，也不是交给被犯规队，也不是交给大会，也不是交给什么裁判监督啊，什么什么其他别的人都不行，只有穿裁判服上兵执裁的、带着袖标的那个主裁，他有权决定是不是判停赛，把权力就交给他了，这叫他的自由裁量权，把这权力就交给他了。那么别的人都不能够干涉。那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他判错了呢，或者说他裁量要不准呢？那不要紧，专门有裁委会，专门有纪律委员会，专门可以他，你这边你判的有严重失误，或者是你有偏心了，或者是你掌握的不好，那你看看什么情景，根据各方面的这个反馈，别人看到的呀、录像啊等等的跟反馈，如果有问题，那有人管裁判，但是不是两个队伍，也不是其他人，谁管呢？是裁判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和大会。专门，这叫专门权力机构，他们在管裁判，但是在比赛期间，他们就是要与完全听这个裁判的，就把这权力交给他了，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的是刚才，如果他有失误的时候，其他别的人专门权力机构会管他的。所以在赛场上，任何人不要质疑裁判员的判罚，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本场比赛就交给他了。 对，那当然，刚才我们听您在介绍的时候啊，也感觉出来了，就是对于比赛的这个判罚分得更加细致了，而且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以前的2+10，现在也稍微有所调整， 我们的这个判罚呢都是稍微有苗头，两分钟的小罚就来了。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其实也是让他们在场上的这些动作要更规矩一些。当然在这个赛场当中啊，关于越位和死球的这个判罚又是什么样子的，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次新的规则的在越位死球方面呢也有一些变化。那么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越位这个仍然是边线裁判员来判罚，死球仍然由边线裁判员来判罚。这次一个比较大的规定就是，过去的主裁啊，他有权利也有资格去给边线裁判员补哨。所谓补哨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这是越位啊，这是死球啊，边线裁判员怎么没有判呢？于是他给吹了。那么新的规则就规定，主裁不要做这个事情，除非是边线裁判员他由于某种原因没办法做了，比如说他摔倒了，他根本跟不过来，或者他被队员给缠住了，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他做不到的情况下，主裁才有可能给他补一个哨，就是说主裁来替他吹这个哨。那么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边线裁判员在这儿呢，边线裁判员就认为没有越位也没有死球，边线裁判员就不吹，主裁这时候不要吹，不要去太主动的去做边线裁判员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再有越位的这一条在规则上的变化，过去呢它就是一个平面的一条蓝线，你人如果在球之前越过这蓝线了，就是越位了，这总体上来说啊。然后呢，那现在呢就是你过去呢，你的这脚只要不离开这条线，只要还挨着这条线，那么就算是你没有过这线。现在呢改一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线改成三维的空间了，它要等于是往上上升了，像一堵墙一样， 已经上到房顶了、啊、 上到房顶都不管了，只要是你这个脚或者你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还在这条这个无形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墙的范围之内， 对， 就不算越位。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专门有这方面视频，是北美拍的一个视频，国际米兰也采纳了。 嗯， 哎，就这样了，就不算越位了，这是一个变化。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死球呢，还仍然执行了这混合型的这个死球，哎，这个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而且这个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就是对于我们的主裁和边裁各自的这个工作职责划分的更加细致了。 是了， 对，就像我们在之前曾经也提到过的啊，在以前是主裁做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得记进球的助攻是谁，哎，现在就不是主裁做了。所以其实这同样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规则上我们把各自岗位的这个工作职责划分得更明确，也有助于让这个比赛在结束之后我们每个岗位进行工作统计的时候会更好，并且也是可以让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更加流畅的进行。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对于越位上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小的调整，其实它真的可以说是通过我们的想象来进行调整的，因为您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无形的线，无形的墙，所以更多的时候大家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想象，哎，我去看我有没有过这个线。所以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这个可看性和它的乐趣性，或者说是让比赛能够更顺畅。因为以前的话肯定在空中的话，虽然也可能是在这个线的范围里，但是边裁可能就已经把这个吹成越位了，那比赛肯定就要暂停了嘛，啊，那进攻就中断了，那对于大家来说看比赛的这个性质也就会被打断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可以说就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了嘛。 对，让它更加流畅，也更有助于队员的进攻。 嗯， 啊，就是那个腿就没在冰上擦着那条线，但是在悬空了，也算你在没有过线，也不判越位，这样就您说的这个比赛更加流畅，就是这样的，减少呢一次吹哨又一次吹哨，老吹哨，老是比赛中断，老去争球去，就减少了这样的次数。 嗯，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这条这个无形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墙的范围之内， 对， 就不算越位。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专门有这方面视频，是北美拍的一个视频，国际米兰也采纳了。 嗯， 哎，就这样了，就不算越位了，这是一个变化。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死球呢，还仍然执行了这混合型的这个死球，哎，这个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而且这个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就是对于我们的主裁和边裁各自的这个工作职责划分的更加细致了。 是了， 对，就像我们在之前曾经也提到过的啊，在以前是主裁做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得记进球的助攻是谁，哎，现在就不是主裁做了。所以其实这同样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规则上我们把各自岗位的这个工作职责划分得更明确，也有助于让这个比赛在结束之后我们每个岗位进行工作统计的时候会更好，并且也是可以让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更加流畅的进行。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对于越位上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小的调整，其实它真的可以说是通过我们的想象来进行调整的，因为您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无形的线，无形的墙，所以更多的时候大家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想象，哎，我去看我有没有过这个线。所以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这个可看性和它的乐趣性，或者说是让比赛能够更顺畅。因为以前的话肯定在空中的话，虽然也可能是在这个线的范围里，但是边裁可能就已经把这个吹成越位了，那比赛肯定就要暂停了嘛，啊，那进攻就中断了，那对于大家来说看比赛的这个性质也就会被打断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可以说就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了嘛。 对，让它更加流畅，也更有助于队员的进攻。 嗯， 啊，就是那个腿就没在冰上擦着那条线，但是在悬空了，也算你在没有过线，也不判越位，这样就您说的这个比赛更加流畅，就是这样的，减少呢一次吹哨又一次吹哨，老吹哨，老是比赛中断，老去争球的，就减少了这样的次数。 嗯， 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助攻这个哈，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它也是有条件的，它就是不是说新规则规定今后助攻都归场外来统计，只有大赛的时候，只有顶尖级的世界锦标赛顶尖级的比赛啊，像奥运会的全部比赛啊，这些呢都是场外裁判帮他记助攻。要如果低级的比赛，比如咱们的全国锦标赛啊，或者是世界锦标赛较比较低级一些的这些比赛呢，仍然还是由主裁都得管了。不光是进球的也管了，哎，助攻的也得管了。所以对主裁的要求呢，实际上呢还是挺高的。 对， 就是没有，起码是没有减少。但是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顶尖级比赛是那个分配给场外的专门记助攻的人员了，这样的话稍微呢减轻了一些主裁的这个负担，你主要盯住这个进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环节看准了就行了。至于说谁传球谁传球，由场外帮助你。 对，还有就是在场上的这些具体的犯规细则是不是出现了， 哎， 这都是我们主裁所要干的事情嘛。啊， 对，这样的话呢让他呢借更集中精力干最主要的事情。 那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在之前您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也提到的一个关于丧失比赛资格 啊，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丧失比赛资格呢，这是呢可以说是裁判员的一个底线，就是说裁判员判你，不管是判你什么，判你两分钟也好，判你违例也好，判你是二加时也好，是严重违例也好，还是停赛，不管你判什么，你不服从这个判罚，或者是对，或者是根本没判你，你就是不满，就是质疑，就是不满，然后不继续争球，不继续开始比赛，那么对这种情况，规则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方面没有新的规则，没有变化。但是为什么提出了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有助于大家呢，来看比赛。有的时候比赛并没有结束，时间上没有结束，可是为什么就结束了呢？就是由于某个队，可能是主要是被判罚的队，甚至更可能有可能没判什么，他就是不满，哎，对，就对某项事情不满，于是他就不打比赛了。那么对这方面规则有明确的规定，你在场上呢，你队伍都在场上，我数三十秒钟，主裁数三十秒钟，你必须马上恢复比赛。如果恢复了比赛，可以 要继续打球，但如果超过30秒你还不上场，那么这个时候主裁就会给他一个2分钟的一个对小罚，说你延误了比赛。如果你受到延误比赛之后你还不去打球，你也不派一个人到受罚区里去受这个对小罚的一个处罚，还这个事情继续在向前发展，仍然对方在等着你，电视等转播在等着你，观众在等着你，其他别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等着你打球，你就是不打球，好，给你2分钟你也不去。那么主裁这地方有一点点变化，主裁要征得主大会的这个赛会的主管同意之后才能够宣布比赛结束了，就告诉非犯规队，没有犯规的这个队，人家想打球这个队，告诉说比赛结束了，你们回运动员休息室吧，就可以告诉他了。但是新的规则加了一条，你要经过大会，因为这是一个太重要的决定，本来打球了现在没了，也可能刚打了几分钟，也可能打了40多分钟50多分钟，反正剩下的时间就不打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现在要求是你要经过一下大会。 嗯 啊，大会的比如说你是裁判监督管你，或者是有比赛监督管你，或者是大会主席就在旁边请示，他已经触犯了这条规则，现在他不打球了，我前面的程序都走了，我也警告他了，我也让他去恢复比赛了，我也给判他一个2分钟小罚，他都不做，现在继续比赛，我准备宣布这个队丧失比赛资格，是否同意？同意。好，那你就宣告就是了、 哦、 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把它语言化了哈，他可能的语言的可能类似的语言，但是可能稍稍有所不同，但是他请示了，经过请示之后他就可以了，可以宣读了。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是呢，他队伍在场上，还有一种情况，队伍不在场上，队伍在场外，比如说每局间休息时不有15分钟休息吗？他在外边，但是到点了他不进来，该打下一局了，第一局打完了，休息完了，也该上场打第二局比赛，他就不来，不露头，队伍始终不露头，叫也不来。这时候2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在2分钟之内你来了，好，给你一个小罚，因为时间比较长，2分钟你才来，给你一个小罚。 嗯， 然后你派一个队员到小罚区执行受罚区执行受罚，然后你其他别的继续比赛，由刚才5个人现在变成4个人、 嗯、 就是总而言之你要少一个人，刚才要如果4个的话你现在就有3个，由因此而要再少一个人。然后如果你还不来，都数了2分钟还不来，再去叫一次还不来，就可以请示主席监督，我已经走完了程序， 嗯， 我已经判他了，叫的他也不来，也超过2分钟了，他再继续再不来，我要宣布丧失比赛资格。 对， 主席同意，那你就可以宣布了，这就是他的底线了，因为剩余的时间就没有了，就解散了，如同赛会结束了一样，你可以回去更衣室去写报告去了，因为这事儿是一定要写报告的。 嗯 啊，我比赛进行到什么时候的时候，我判了什么什么，他不服，他也不来，完了我判了2分钟小罚，他也不来，然后在这种情况，我请示主席同意，然后根据规则多少多少条宣布他这个队丧失比赛资格。 啊，其实这个关于丧失比赛资格，就有点像之前您曾经跟我们提到过的啊，如果某一个队伍。这是在我们当时介绍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的时候提到过啊，如果有队伍迟到了的话，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终这个比赛就会结束呢？就有可能会像刚才您提到的，他迟到到一定的程度了，那最终也就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比赛了，那迟到那一方也就算是丧失比赛资格的，这种情况是有一些相像的地方。 有相像的地方，您说这个是了。 对， 这也是咱们所以说这个北京市所他的比赛当中采用的这样的做法呢，也是符合规则规定的。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你比如说他人数缺少。他人数缺少了，到了这个时间了，他仍然不能够来人。比如说咱们规定你在10分钟之内，你可以人到还可以继续比赛。10分钟之内了，到了10分钟，他仍然队伍都不齐，那就你就失去了比赛，丧失了比赛资格了。 嗯、 也可以根据这一条。 另外啊，我很好奇的一点，那就是、嗯、如果一方成为了这种丧失比赛资格的队伍了，那对于之前球员们在场上所进行比赛时的这些数据，最终还会被记录到我们的这个 记录表当中吗？以及还会进行一个在向上的反馈吗？ 对，这个记录表这些以前都要保留的。 哦， 记录表呢，记录叫记录表，首先要保留，然后要记录到比赛进行到多长时间的时候，什么什么原因，包括裁判员给他的判罚都要写在上面，比如说要给他一个2分钟的延误比赛的这种判罚都要写在上面，什么时候给的他的一个延误比赛的一个判罚，然后在什么时候判罚他这个丧失比赛资格，全都要写上。那么之前他的这些队员的这些记录，比如说几号队员八号队员射中了几个球，几号队员有个多少次的协助，几号队员有个多少次的犯规，都要记在里边，之后他没有了，但是之前是属于大会同意的呀，有裁判在那判罚呢，他跟对方在进行比赛呀，一切都很正常啊，那些都要保留住，哎，但是之后就没有了。 哦， 那你呢，队员的这个数据呢肯定就小，因为你人家打了60分钟，人家可能进3个球，你本来你就打了20分钟，你可能进球就少，就是数据可能小，会小于正常，哎，但是有。 哦， 保留， 对，就是这些之前的我们该记录还是怎么记录， 对， 啊， 该记录还是该怎么记。 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场上出现了这种用头冲撞的情况，之前您曾经提到过啊，那是向头部冲撞，或者说向头部造成了一些危险，而我们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用头部来进行冲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给运动员又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还有就是一些跟他类似的比较过分的犯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呢？ 啊，这个呢，您的这问题问的非常好，就是用头部冲撞和向头部冲撞呢，这是两个犯规， 是一个是我去做，一个是我被别人去 对 攻击， 对，一个是我向对方的头部进行冲撞， 对， 啊，再有一个呢，我不是说我向对方头部，是我用我自己的头部去冲撞对方队员，咱们看足球里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吗？这个在冰球当中也是一样，用头部冲撞属于是最重的判罚之一， 哦， 这种情况。那么过去呢，这种情况呢是直接就判停赛， 哦， 直接就判停赛。那么现在呢，他呢从什么开始呢？从2分钟加2分钟这种双重小罚开始做起。是不是轻了呢吗？不是，因为最后仍然有判停赛的这一条， 对， 那就是说你如果你做了这一点点这方面的动作，就有可能给你一个2分钟加2分钟4分钟的处罚，你要到受罚席去做4分钟。实际上呢并没有减轻，起码没有减轻，但是根据裁判的判罚呢也可以说呢更加重了，哎，就是你有这个苗头有这样的做法，就会被判一个2分钟加2分钟的用头部来冲撞，这个呢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过去呢在以前的规则当中呢有5项内容，刚才您提到说这种判直接判停赛的这种，过去是5种，用头部冲撞，比较过分，太过分了，用头部冲撞、踢人、与观众冲突，还有呢咬人，还有就是向对方吐痰吐口水，这5种情况在以前的规则当中直接判停赛，就是只要认定了你是这种犯规就直接就判停赛。 说实话，我觉得咬人在冰球场上比较难实现啊，它不像其他的运动，我们的这个服装的护具没有那么的厚实，保护的那么全面，它这个这真能咬得着吗？我都很好奇啊。 它应该是很难咬的，也不像别的运动，你像有的， 对呀， 有的 足球、篮球的，咱们这个 穿的都很少， 露出来的皮肤是很多的。你真的说咬，你是真能咬着的。冰球，你这咬着头盔、咬着护具的，这我觉得对于本身就是犯规者来说，他也是很得不偿失的啊。 但是确实是有，因为我看到过一个视频，他是哪咬哪儿啊？就是手套掉了，他咬对方手，他不是， 他可真是能抓住空当， 那不是打架吗？那不是就是双方都揪到一起了吗？ 对， 他也是急中生智啊，就露出这么一块儿来，然后就在他正好在他胸前，于是他就来上就来一口， 吭哧一口啊， 吭哧一口就给人咬流血了。哎呀，人家直捂着手往下跑，一边手一边甩，好疼啊！就这样的， 对， 也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咬人这就比较恶劣了。像吐痰的属于也是比较恶劣，哎。 当然这些呢都有很明确的界限啊，你不能离着老远，我吐一次痰算我向人吐痰，这不行，得比较近，另外必须得朝向那个人的方向，向任何人都不行，你不能离得比如说一两米远很近，然后又明显的向人吐过去，这种就是要受到停赛的处罚了。但是这三条啊，与观众冲突啊，咬人，还有一个吐口水，像这种呢在新的规则当中没有了，取消了，不再有这三条了，就这也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变化。 那如果在场上球员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来去处理他们？ 我觉得啊，这个他没说，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归到像就是叫做违反体育道德，像类似这样的情景，因为这种情况确实发生的非常少。占规则的这个一个地方，然后呢发生的非常少，但是并不等于有这种情况咱不判了，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用类似的这样的这个规则也可以判罚到，绝对不会是不判了。还有刚才说的这五条当中有一条踢人犯规，踢人犯规该判停赛还判停赛，没有变，这在这五个直接判停赛当中没有变。踢人是这样来规定的，试图踢人和踢到了对方队员，踢到对方队员都要被判停赛，试图都不行，说我这脚一脚抡过去，但是人家对方一躲，或者是你没踢准没有踢到，那也不行，因为你是试图踢也都不行。 是的，这是刚才我们听您提到的啊，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呢都是在这个规则当中，尤其是这些具体条款上的一些变化，当然这些更明显的其实都是处于这个运动员犯规的时候一般会给他们进行的一些处理吧。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计罚的问题，就是他犯规了，那就得需要有计罚的这个工作来去记录下来他们的这个问题嘛。啊，那一般在这个计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对方人数缺少的时候，叫对方人数缺少时得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您说这问题也挺好，这个呢跟计罚直接有直接的关系，就在比赛的进行当中，这个队伍比如说主队吧，他呢是当时是四打五，他本来应该是五打五，双方人数各五个队员加一个守门员，一边六个人，然后呢他由于他有一个人犯规了，他变成四打五，他少一个人， 对， 但这时候呢对方得分了，那么这一个人呢还在受罚席里边进行受罚呢，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他又受到的是小罚，那么计罚员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在主裁报告了得分确认之后，在报告之后，他就要按照主裁的示意把这个队员放上去，就自动结束了他的受罚。那么规则是怎么样规定的呢？规则规定了三条你才可以把这个队员放上去，叫做人少小罚失分。刚才咱们说主队是四个人，他人少，少于对方五个人，他四个人，少于对方，人少。再有一个他失分了，在人少的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失分了。再有一个他受到的是小罚，人少小罚失分，符合了这三条，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队员放上去了，就可以让他自动结束受罚了。当然计罚员的所有的这些行为都要在主罚的管理下进行工作，主罚给你一个手势你就可以放下去了。也有的计罚员呢主动了一些，就是没有给他手势，他觉得应该是正确了，主裁报告了，包括对方得分了，而且也是小罚，而且也失分了，而且他呢也是人少，于是就把他放上去了。也有这种情况，也可以，这里就是说计罚员可以呢主动一些，也可以主裁还没有给他手势他就放下去了，但是通常情况下要主裁有个手势，你把这一个人放下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程序，就是人少的情况下把人放下去。还有一种情况，人少但是呢不能往下放，比如说他受到这大罚加严重违例， 他呢受到的是5分钟的大罚，在大罚期间他也人少，他也失分了，但是他受到的是大罚，这时候对方不管进多少个球都不能把他放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大罚，他不符合小罚失分人少这个原则，这三个条件他符合两个，人少符合，失分符合，但是他不是小罚，所以说就不能放下去。再有一种情况，他受到的第一个是大罚，然后呢他还受到第二个处罚，第二个是小罚，应该是放第一个受罚队员，但是第一个队员如果他是大罚的话，那就要放第二个，哎，就把第二个放下去，他是叫做放第一个小罚，在人数缺少的情况下，在对方失分的情况下放第一个小罚，那么如果第一个是大罚，就把第一个放就不算，然后往下看下边的，下边哦是小罚，他又是第一个，于是把他放上去，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双方同时的犯规，五打五同时的犯规啊，两边都是五打五，人数相等，但是各有一个小罚犯规，主队一个，客队一个，这时候呢，都到受罚席里来受罚了， 对啊， 这时候没有抵消，他不能抵消，规则规定，他不能抵消，他都到受罚了，然后呢，主队又有一个受罚，也是小罚，那么这时候呢，是客队人多，如果客队这时候得分了，主队呢，你看又符合小罚，又符合人少，又符合失分，能不能把这头一个放上去呢？不能，他又多了一个条件，由于头一个小罚呢跟对方呢是同等的处罚，是同时间下来的，这就不能解除，要解除他的下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罚，他第二个是单独下来，就他自己受罚，对方没受罚，要把这个放上去，头一个因为是两队同时受罚，同时下来的，所以说就不能上，所以他是人数缺少，这个往上放人是有条件， 是的 啊。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季老师一起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冰球规则的这个话题。刚才季老师也给我们讲到了啊，在场上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处罚规则的一些条款的变化。当然了，还跟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在这个计罚的过程当中啊，场上情况的一些变化会对于我们场上人员上的一些数量发生影响。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没有讲完，我们还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这个计罚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在新规当中的一些变化，有助于我们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或者说是叫看咱们的这个冰球的比赛。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好，谢谢孟莹，谢谢大家，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